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我是刘莎。知识开讲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六周日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分享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中国古代建筑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光辉的成就，在世界建筑史上自成系统，独树一帜，是我国古代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古代的建筑艺术也是美术鉴赏的重要对象，而要鉴赏建筑艺术，除了需要理解建筑艺术的主要特征以外，还要了解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一些重要特点，然后再通过比较典型的实例进行具体的分析。中国古代建筑的特点是多方面的，今天安排播出的内容是国家图书馆的公益性文化活动国图讲堂提供的匠艺营造中国传统建筑系列讲座，播出的内容是海上丝绸之路重镇古城泉州。说到泉州，大家并不陌生，它位于我们国家福建省的东南沿海，它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唯一认定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是列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泉州不仅历史悠久，现在呢也得到了很多的赞誉。泉州是我国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它是国际花园城市、国家森林城市、国家园林城市等等，还拥有著名的泉州十八景。泉州最早开发的时间是在周秦两汉，唐朝的时候是世界四大口岸之一，宋元时期是东方第一大港。泉州也被称作是世界宗教博物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全球第一个世界多元文化展示中心定址泉州。这一内容在知识开讲节目当中连续三个周日分为三集播出，今天是第三集最后一集的内容播出。主讲人是杨昌明教授，曾经担任天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天津大学建筑设计规划研究总院党总支书记、总建筑师，北京市高等院校特聘教授。他是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国家注册城市规划师、国家咨询工程师，还兼任像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史学分会理事及学术委员等等的职务。下面请听杨昌明教授的讲解。 很高兴啊，今天有这么一个机会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古城泉州。泉州啊，是一个大家知道一个很有文化底蕴的这个古城。泉州呢，在中国古代这个历史上啊，占有很重要的一个地位啊。所以我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泉州呢，因为我的专业是建筑啊，所以说呢，我想不过多的讲这个城市本身，而是讲在这个城市当中发生的一些事情啊，还有它留下的一些印记。讲座呢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是前言，我会简单的跟大家把泉州的历史和沿革呢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二部分呢就是讲这个印记啊，就是既然说了海丝，那么它一定会留下了很多不可磨灭的这种印记啊，所以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再有一个呢，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泉州的石头建筑艺术啊。为什么要介绍石头建筑艺术呢？刚才我们讲的留下的这种文化交流印记里边，很多都要靠石头啊来保存。有学者说得好，石头就是一部凝固的历史。那么我也给大家介绍一下石头的艺术泉州。第三个呢，再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泉州的建筑体系，因为这一部分呢稍微的有一点专业啊，给大家过一下，就不太去涉及建筑的术语。 知识开讲节目连续三个周日播出匠艺营造中国传统建筑的内容，要谈到的是海上丝绸之路重镇古城泉州。 主讲人是著名学者、注册建筑师杨昌明教授。在前面的节目当中，杨教授谈到了泉州的历史发展情况以及泉州关于东西方文化印记方面的内容。说到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印记啊，这大多呀都与石头有关，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泉州地区的工匠在驾驭石材方面的高超技艺。还谈到了第二个方面的内容，巧夺天工的石构艺术。泉州的石建筑之所以能够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的石建筑艺术珍品当中独树一帜，享有盛誉，除了地理条件以外，还与泉州特有的历史文化和条件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晋人南迁，醇厚的中原文化对泉州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强烈的刺激，并使它具备了丰富的内涵。而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口岸，又因为海外贸易的兴盛而带来众多的外来宗教和异域文化艺术，这方土地因此成为古代的国际文化的交流和撞击的场所，各种文化在这里争奇斗艳，竞显才华，同时又相互学习，互相借鉴，使自身得以进一步的充实和提高。在泉州的石建筑艺术珍品当中，我们不但可以看到中原传统文化艺术的深厚底蕴，同时也可以看到外来文化艺术所带来的异域风貌。它们相互融合以后，焕发出一种既不同于中原传统文化，也不同于异域文化的崭新气息，从而奠定了它们在中国建筑文化当中的特有地位。南宋时代，以泉州为中心的福建沿海掀起花岗石建筑的浪潮，大量的长桥高塔竞相建造，它们当中的代表作就是开元寺双塔。开元寺双塔包括东塔镇国塔和西塔仁寿塔。开元寺东西塔是我国最大的阁楼式石塔，粗略估算，两塔共使用石材6000多平方米，总共近20000吨。两塔结构的牢固性也堪称奇迹，经历闽南无数次地震，主体安然无恙。两塔的特点突出，比如它们都是8边形，都是5层，层高都一样。泉州古代石桥建筑技术和艺术在全国都享有盛誉，洛阳桥就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座桥。它在中国造桥史上与赵州桥、卢沟桥、广济桥齐名，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名桥。除了洛阳桥之外，泉州地区还有一座古代石桥也在中国造桥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就是有“天下无桥长此桥”之誉的安平桥。它坐落在泉州市靖江县安海镇，横跨海湾，长达2255米，俗称五里桥。安平桥的建造时间晚于洛阳桥，在结构形式上也几乎完全模仿洛阳桥，但安平桥又绝不只是洛阳桥的简单翻版。先不说长度的差异，安平桥在桥基和桥墩的处理方面都有着独到之处。走进泉州古城，人们一定会注意到那些具有优美曲线和绚丽色彩的古建筑。的确，在中国建筑史上，泉州的古建筑是占有一定地位的。在我国2000年轻柔缓慢的建筑长河中，石建筑尽管曾经流光溢彩，却终究抵御不住木建筑不断掀起的滚滚潮流。中国木构建筑唐宋之际可谓全盛时期，此后就进入发展缓慢的阶段。明清两代虽然出现过最后一次高峰，但是这一体系毕竟年事已高，从全国范围来看，衰落的趋势已经无可挽回。然而在闽南，我们看到了另一番的景象。闽南建筑体系有着独特的建筑特点，最重要的地方就体现在梁架结构和屋顶的曲线处理上。梁架结构是木构建筑的主要承重结构部分，是由若干较小的构件按照一定的原则组合而成的。闽南木构建筑是属于传统北方的抬梁式与南方穿斗式的混合的一种形式，而它的屋顶的曲线又更为夸张。为了形成优美的屋顶曲线，在闽南建筑体系当中经常会出现甲错这样的一种建筑形式。闽南建筑当中的代表就是泉州开元寺。开元寺是在公元686年始建的莲花寺的基础上扩建发展而成的。 一部开元寺的建筑发展史，几乎可以说是一部浓缩了的泉州从唐朝到现在的发展史。开元寺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开元寺的主轴线上依次布置有紫云亭、三门、拜亭、大雄宝殿、甘露戒坛、藏经阁等建筑物，副轴线上有潭月祠、准提寺、功德堂、僧舍、水陆寺等附属建筑物。在主轴线上的东西两侧还各有一座宋代石塔，即镇国塔和仁寿塔。开元寺的主体建筑是位于中心位置的大雄宝殿，外观是重檐歇山，平面九间九进，人称百柱殿，实际上只有86根柱子。大雄宝殿的价值最突出的表现在它的主体架构属于明初遗构，保存着较多的早期建筑信息。它的构架大致可以分为柱网、斗拱以及屋盖三个水平层，由深高的内柱承接两尾，构成局部的垂直体系。它既能产生殿堂建筑庄严壮观的气氛，又能体现厅堂建筑结构稳定的优越。一座建筑最终外观的形成，不仅仅和建筑形式有关，也和宗教、文化、艺术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这一点在泉州开元寺也有很多的体现。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听杨昌明教授的讲解。 那么再有呢，就是戒坛。戒坛呢，也是我们这个中国佛教里边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很多地方都没有了。现在有戒坛的这个寺庙也不多了啊，所以大家以后你们要再去寺庙里面，你要看看它有没有戒坛。有戒坛的很少，基本上都已经被废掉。那么这个开元寺的戒坛呢，应该存得还比较好，而且呢，它基本上也是完整的用一个平面巨型的平面啊来做文章。什么叫戒坛呢？我们知道戒坛其实是也是从印度啊佛教古老佛教里边的曼陀罗啊，我们看印度古代它叫曼陀罗的空间图式。什么叫曼陀罗呢？就是曼陀罗就是以各种正方形或者叫三角形或者圆形啊这种不能变化的图形，他们认为是一种吉祥的图形，所以就成为了这个古代啊印度人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人的一种信仰啊。所以他们在做很多的这种宗教建筑时候布局都会采用曼陀罗的形式。如果大家去看看我们说这个西皇寺啊，西皇寺的金刚宝座塔，那就典型的曼陀罗的布局。我们金刚宝座塔中间一个大塔，四周四个小塔，对吧？这都是这样。所以戒坛也是这样。你看戒坛它基本上是顽强的保留了这么一种方形的平面，但是为了使用的需要，它前面加前廊啊，它把前廊拉大，是吧？那么这就是形成了一个很好的，既维持了曼陀罗的形态，那么又能够满足实际需求的啊这么一种格局啊。所以这是根据具体的要求来做，因为泉州地区多雨啊，那么你要是如果也让人一下就进去的话，没有一个缓冲空间，那也是有问题的。真正的这个佛像啊，那么是在后部了，前面有一个前廊。人进入到这个前廊之后，那么他有一个缓冲的空间啊，再到了前面再来烧香啊，然后绕场一周啊，要顺时针绕场一周。那么在这个佛像的顶端呢，我们说也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造景啊，就说这个造景也是完全是用木头来做啊，所以泉州人不仅用石头可以做出很优美的建筑形象啊，用木材啊同样可以做出来啊，所以完全不是材料本身的问题啊，而是一种审美或者是一种追求。同样呢，它的这个屋面，我们看它也做了很有意思的变化啊，它从这个平面四方形啊，到了后边它实际上是做了一个站尖的形态啊，那么这你就不是一个很矮板的四方形的建筑啊，那看起来是比较乏味的。他把它处理之后，那么做起来是就是很有效果啊。而且呢，你进去的人到了这个场所，自然而然的这个一个高大的佛像，我们说一下就把人给震慑住了。那么这都是这个我们中国古代佛教经常会碰到的一些情况。其他的一些还有一些这个佛寺啊，你比方说很有名的这个承天寺啊，那么也都是这样。承天寺的曾经也是很香火也很旺的啊，但是到后期被毁得比较厉害啊。到了后期的泉州还是不错，华侨呢就是愿意捐资，所以整个他们这个承天寺整个是从一片废墟上啊，那么把它给重新重建起来的。 它的这个结构的处理跟开元寺的那种处理就稍微要简单多了啊，它就不是采用同样的处理方式啊，但是在大体上啊，大的东西上面它还是一致的啊。另外一个寺院呢，就崇福寺啊，就跟这个承天寺、崇福寺、开元寺三大寺啊，这泉州的三大寺，那么它也有它的一特点。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快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 除了佛教寺院之外啊，那么在泉州，泉州也是文风浩荡之地，那么它一定有它离不开的场所，那就是文庙啊。大家知道这文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那么我们北京的文庙大家可能也去过，全国各地到处都有文庙，但是泉州的文庙为什么有名，就泉州文庙当然按照现在的说法，当然这个不太确切啊，我还没有完全去查验过啊，有人说过啊，说泉州的这个文庙是目前除了曲阜的这个孔庙之外规格最高档次也最高的一个文庙，其他地方你虽然这个文庙再怎么去变化啊，那么它也没有泉州的这个文庙规制那么高档。好，那么说你说它高档在什么地方啊？我们就要给大家介绍它高档，看看它的屋顶。它的屋顶是什么呢？我们在建筑学上叫做屋殿啊，屋殿，这是屋殿了。我们建筑学上有几种屋顶形式啊，一种是屋殿，第一档是屋殿啊，第二档是歇山啊。歇山是哪种呢？就天安门就歇山。屋殿是什么呢？太和殿就是屋殿，重檐屋殿最高的，它重檐屋殿，它只不过它的开间没有太和殿多，太和殿大家知道多少间对吧？太和殿九间加这两间十一间啊，所以它不能超过，它一超过那就要杀头的，所以看得出来它的规格高就高在这儿，它都不是用的重檐歇山啊，那重檐歇山又低档了对吧？到天安门就低档了对吧？所以天安门的档次还赶不上它，这是它的规格就高在这儿，哎，这是这个文庙的一个特点。另外有一个特点呢，这个文庙是两条轴线，怎么叫两条轴线呢？我们叫文庙一般是两个部分组成的，一个是庙，一个是学。庙呢就是拜的，就是祭祀这个孔夫子的啊，大成殿那是祭拜的，那是庙。学呢就是真正的儒学啊，就是明伦堂，就那时候的早期的学校，那其实就是学啊，就明伦堂。那么一般的规矩呢是庙学是在一条轴线上的啊，当然有前庙后学，有的时候也有前学后庙，但是在比较重要的地方其实是庙学并列啊，庙学并列也有讲究了，那么庙在东还庙在西啊，就是一般的规矩是庙在西啊，这个学在东啊，就东庙西学啊，所以这是一个规矩，所以泉州这个文庙恰好就满足了这么一个要求啊。所以看它两条轴线，两条轴线不要紧，两条畔桥，文庙的最核心的就有一个畔池，然后有一个畔桥，对吧？它也是这样，它这边照样有一个畔桥，那边有一个畔桥，两个东西形成两条并列的轴线啊。那么说并列轴线有什么了不起？我们说大家的习惯呢，我们中国都是单数的啊，单一的轴线中轴啊，单数开间，我们看所有的建筑都单数开间，其实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是偶数开间啊。以前中国建筑不是单数开间的，以前中国的建筑是中间一定是一颗柱子啊，一定是柱子偶数开间，东续西续啊，两边上去，后代慢慢才变成了奇数开间啊，所以从偶数开间转换的奇数开间，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很多地方呢，你从有些我们现在看到的格局上面，其实你能够联想到，我们就刚才讲的化石啊，就是这些都就化石啊，那你再也看不到，其他地方已经没有了。哎，我们在这儿可以看到啊，这都是很有意思的现象啊。包括朝向，大家也是这样，我们现在习惯的都坐北朝南，对吧？最珍贵的朝向，那你想想。看过这个鸿门宴里边怎么描写的，项王怎么做，项王不是南向坐，项王东向坐啊，项王东向坐什么，坐西朝东，那么尊西啊，以前古代是以西为尊， 不是我们以北为尊，对吧？你看所有的卫生早期的，其实早期的寺院包括重要的这些都是朝东啊，都东西向，后边才逐渐的改成了这个南北向。那么你到现在到了这东南亚，还有很多包括我们这个云南很多的寺院都是东西向，不是南北向。哎，所以朝向也好，我们说开间也好，都是随着这个时代的变化而产生的变化的，而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现象啊。所以这也是有的时候我们在看建筑的时候，你可能要去联想啊，以前它是怎么样，那么现在它是怎么样的啊？你就可能看到啊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一些做法。文庙的这个它的判桥跟我们常见的我们北方的判桥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北方的判桥都是这个拱很厉害，对不对？那一个罗锅上去的，它这儿呢很长很缓，稍稍的有一点点这个起，对吧？有点起拱，那这就做得很巧妙。它有这么长的这个水面之后，它就没有必要让你去这个做那么罗锅。我说为什么要做罗锅？你看我们北方就说，我们做罗锅的目的其实不是为了过船，有的时候是为了认为要过船。那你现在到什么颐和园，到有很多地方，那根本就没过不了船的，他也要做个罗锅。为什么呢？到香山，你看香山那些小桥，那么点小桥，一步就跨过去的，做个罗锅，他就为了延长你的逗留时间，对吧？让你走上去再走下来，你不能一步跨过去。那么这个不一样了，泉州这儿不一样了，泉州这儿那么长的这个水面，你慢慢走，对吧？所以他没必要去给你做一个很高的这个拱啊。所以这都是一些很巧妙的一些做法。那么他根据他自己的这个地理条件，然后结合传统的一些要求，那么很巧妙的就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那么另外一个在这里边还有一个特点，它的屋脊曲线，我们说不像我们北方叫做推山。什么叫推山呢？但推山稍微有点专业啊。就大家看太和殿也好，它也好，它的三面是形成了一个曲线。为什么形成曲线呢？如果我们是45度都往上走啊， 45度这个斜线上来的话，是一条直线。那么但是在推山之后，它就把它变成了一条曲线啊，就是把这个脊啊，把正脊延长啊，正脊不是在正常的45度交界的地方，而是延长了。这样呢就出现的是一条曲线啊，这叫推山。这也是我们中国传统建筑，尤其是北方官式建筑的一种常见的做法。那么到了文庙大成殿呢，泉州的文庙它不推了。你看它基本上是就在原有的位置，所以它显得很短啊。它这个正脊，你看跟我们，你要看太和殿肯定不是那么短，这个才屋脊有那么长才对。它不做，它不做的目的其实就是说，它让它的这个曲线显得更加的突出。推过去之后，它不推，然后它正脊再做这个做曲线的处理，它同样可以达到把这个斜线的这个45度的这个线做成曲线的这个目的啊。所以这就是跟我们其他看到的不一样的地方啊。那么相对来说，我们说这个明论堂的就比较简单了。明论堂因为学嘛，相就比庙的这个等级小差啊。明论堂的这个很朴素啊，基本上做出来就行了。判桥啊，另外还有就是魁星楼啊。我们再看魁星楼，魁星楼呢，其实是原来我们建筑史上还有一张图保留，只是看到现在我们目前在泉州还保留这么一个亭子。这个亭子的据说是用这个魁星楼的构件啊建起来的。在泉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天后宫啊。天后宫是在基本上是有水运的地方一定都有天后宫，但是在目前来说，这个天后宫被认为是在国内外啊，国内外大家注意是国内外同类建筑当中规格最高的啊。这个也不得了啊，因为严格的说起来，这个妈祖的这个是从梅州啊，是从梅州莆田这边起来的。但是他的这个天后宫的档次都不如这个泉州高啊。这个也同样也是跟海上丝绸之路有关的，因为天后宫它是跟水运有关联啊。凡是水手出海之前一定要到这儿来烧香啊，不烧香那是不能出去的。包括郑和下西洋也到这儿烧香，对吧？郑和第五次下西洋的时候就在这儿来烧香出海。那这就说明什么呢？大家对这个东西，尤其在古代啊，那时候对于很多自然现象没有办法去控制的时候，他自然会把一些这个希望寄托在这种信仰上面啊。这个是也是比较好理解它的规制。这就是斜山了，这就重檐斜山啊。那跟刚才的重檐五点差了一个档次，但也算不错了啊。就是一般来说这种民间建筑能够做的重檐斜山的也不多啊，就是也就是在泉州还能做，在我们内地基本上不大能做啊。做了之后都是有风险的啊，可能是会掉脑袋。 天后宫这里边这颗龙柱也不得了，龙柱的透雕啊，能够透雕的这么这个玲珑剔透啊，那就说明这个匠人的这个技艺啊，确实到了很高的这个水准。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这一次我们安排了海上丝绸之路重镇古城泉州的内容，主讲人是著名学者建筑师杨成明教授。到目前为止，杨教授已经把古城泉州的三个内容，第一是泉州的历史，第二是泉州的印记，主要谈到的是泉州的石头建筑艺术，这就包括了石塔和石桥，第三呢就是泉州的建筑体系。除了前面谈到的建筑体系的特点以外啊，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呢，杨教授还会带来进一步的讲解和补充，而且我们还特别安排了答疑解惑的内容。我们来听一听普通人都有哪些问题，而杨成明教授又带来了哪些的专业讲解。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 情愿 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细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世界瞬息万变，永远都有更多的未知等待着你。同流沙一起，与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分享知识，传递快乐。让我们相约在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蓝色星球的密码，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我是刘莎。今天我们的节目继续安排了匠意营造中国传统建筑的内容，这一次主要介绍的是海上丝绸之路重镇古城泉州，主讲人是著名学者建筑师杨昌明教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杨教授主要谈到的是唐风宋韵的建筑体系。泉州建筑属于闽南建筑体系，它的特点体现在整体的架构和屋顶的曲线之上，这其中的代表建筑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泉州开元寺。泉州开元寺、承天寺、崇福寺是泉州的三大寺，它们也有各自的特点。泉州不仅寺庙众多，也是文风浩荡之地，能够体现泉州古建筑代表的不仅仅有前面提到的佛教寺院，文庙也是很重要的一座代表建筑。 除了佛教、伊斯兰教这些几个主要宗教之外啊，还有很多土的宗教啊，就是一些说不上的，还有民间的一些宗教，尤其在泉州那个地方，这种民间的宗教很多很多，说不定走到哪就开始烧香，然后他们有各种各样说法啊。那像关王庙啊，关王庙倒是还好见啊，还有很多啊，你都看不到的。城隍庙，那城隍庙也有一点特点，就是大家知道，基本上各地都会有城隍庙，但是呢，由于泉州呢，它是既是泉州府啊，还有县，所以这个府和县，这个同时文庙并存啊，这个也很有意思啊。这有点跟天津一样，天津呢是。天津有府文庙和县文庙，他们两个也是在一块儿啊，所以有的时候是一些特例啊，别的地方都不大可能出现啊。城隍庙档次也不低，城隍庙也不低，也是用了这个重檐歇山，就在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呢，啊，相对来说是更加自由一些啊。那么再有一个呢，在这些寺庙里边呢，还有一个比较值得去提一提的，就是龙山寺啊。大家知道，现在龙山寺，我们说以安海龙山寺为蓝本的同名寺院是大了多少？400多啊！尤其是在台湾到处都有龙山寺啊。你走龙山寺，你到台湾，你要去拜个龙山寺，你都不知道走到谁家去啊。但其实龙山寺它的这个造型很简单啊，没有太复杂的造型，但是它是出了我们说泉州的这个一个特点，它的这个屋面呢、啊、是三级啊，就中间会冒起来啊。你看它中间这个屋面，它会抬高啊。这个种处理的也是一种比较古老的一个做法啊。我们是在云南的石寨山青铜器上就有这样的处理办法啊。包括泰国，大家到泰国去看也是，屋面怎么还是跌落的？那么跟这个都一样。那么民居的，它的民居的比较简单，比较规矩。但是这民居的规矩，它很有讲究，它跟我们的四合院不一样啊。我们四合院是北方啊，它南方的这个气候条件它完全不同啊。那么它主要靠什么？它不是靠开窗啊，就是在南方有一个特点，它解决通风问题啊，它不是靠开大窗。我当时第一次去，我也不懂，我说你们这窗户怎么都开那么一点小啊？后面他们跟我讲，他说我们这地方最怕什么呢？最怕太阳辐射，就是夏天的太阳辐射不得了。他说你要开大窗那你就完了，对吧？他说我宁可牺牲这个采光， 那我也不能让这辐射进来，所以它的解决通风的问题呢，它就靠天井啊，靠天井啊，通过内天井啊，它很多地方它做这内天井起来啊，来解决这个采光的问题和通风的问题啊，不是我们简单的开大窗啊，所以现在包括我们很多有的地方住宅也这样，恨不得全部落地大窗。其实落地大窗，大家你那个空调不知道多出去多少钱出去了，哎，所以有的时候你们要新买房子要注意啊，这个千万不要买这落地大窗的啊，落地大窗看起来好看啊，到后边就受罪了。你看它的这个窗户都是就那么一个小窗户啊，就完了，不能去为了好看而这个去做啊。啊，当然我们说了，它这个也是处理啊，你看它的这个墙面处理，它不是很简单的啊，就随便应付它，哎，看它砖跟石结合起来，他们叫出砖入石或者什么什么，有好多说法。那么这也都是民居的一些这个特点啊，就是闽南呢喜欢用这种，他们叫胭脂砖。简单的可以大家稍微归纳一下，我想我们说泉州呢，确实它是拥有很丰富的这种文化积淀啊，既有我们中国传统的艺术的熏陶，又有海外文化的这种冲击啊，所以使得这座城市呢具有了与众不同的一种文化的底蕴啊。那么在这种底蕴的这种促进之下，我们说呢，泉州当地的啊这种建筑文化呢也与众不同啊，成为我们中国古代建筑保护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啊。它还有很多的问题呢，值得我们去深入的研究。 师傅，您的知识渊博，博古通今，众私塾学堂之中，想必已经无人能及了呀。 哪儿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还没听过知识开讲吗？令为师受益匪浅呐。 哦，世上竟然有比我们学堂还厉害的，我要去听听。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电波中的知识学堂。 知识开讲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连续三集海上丝绸之路重镇古城泉州的内容已经结束了，普通人对这样的一个内容的感受又是怎样的呢？下面我们就安排了答疑解惑的内容，我们来听一听啊，普通人都有哪些的问题，而我们的主讲人杨昌明教授又带来了怎样的解答。 杨老师您好，就是我最近刚去过泉州，然后我有一个感受，就是除了那个房屋造型的特点以外，我注意到它那个房子上面房檐的那个装饰，然后用了很多彩色瓷片做的装饰，题材通常是龙凤啊、花鸟或者是一些民间故事，这些东西在北方是根本看不到的，包括去日本看的寺庙也是看不到这种装饰的。我想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就我个人的一种猜想，首先是那些泉州或者是潮汕那边产瓷，然后会是中国以前外销瓷的重要的港口，但是有没有其他原因，比如说当地人想通过这个表达什么，或者是当地有什么特殊的审美导致他们会用这些彩色瓷片做装饰。就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跟刚才我说的这个好多问题呢有一致性，就是很难找到一个标准答案。您刚才讲到的几个原因其实都有。第一个呢，就是确实就是泉州，因为泉州本身不产瓷，但是它的北边叫德化啊，德化的这个瓷器是很好，而且这个泉州当时这个叫做海运的一大最大宗的货物其实就是瓷器啊，所以这样一来呢，就刚才讲到的出产陶瓷很多，那么自然而然的就有很多陶瓷的其实叫做废料、废料就变成了一种建筑材料，对吧？这种建筑材料呢，把它扔掉了好像又可惜，那还不如把它利用起来。本身呢，陶瓷的这些陶片呢又有很多当时原来就有纹样，那么这些匠人就比较聪明的，他就把它利用起来作为一种装饰。那么这种装饰呢，他们当地有一种说法叫堆塑啊，就是堆和塑造啊，其实堆的就是把这些东西堆到里边去，然后塑了就是把它塑成这个各种形状，就刚才讲龙啊什么的。但它其实呢，它也做假啊，它不是说像那个全是堆的，它其实里边也是先用这个，现在当然是钢筋的，以前它会用竹子啊，或者用什么，先把造型做出来，好，然后再把这些泥再把它裹上去，再把陶片贴上去，它是这么来做的。所以在其实呢，可能最初的我想呢，实际上是废物利用啊，但是呢，另外一个呢，就跟刚才讲的，泉州人 比较喜欢的这种对于曲线啊，对于龙啊凤啊包括这些的一种爱好，那么就发展出来了这么一种装饰艺术啊，可能会是这样，但是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其实没搞懂。好了啊，谢谢。 好像在中国的这个历史上的这些建筑，像如果说寺庙和教堂来对比的话，中国的这些好像特别像开间呀、往平的这种扩展是比较强项的，像欧洲那些呢是往高了往窄了这种方向比较强项的，就肯定里边有些文化因素它要达到什么效果啊什么，这种刨开这些因素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以外，它的这个本身的力学这种结构，或者说它当时遇到比如说采取有没有比如说开间的时候它遇到哪些困难，于是就才是这个另外一种这个建筑结构，像您说的斗拱式啊，这种插的那种插在那个孔里的那种，我是目前感觉可能是因为有这个建筑方式导致它的扩展的这个能力是有限的。这第一个问题就是西方的欧洲比如说建筑教堂这个和中国的这个建筑的方式的成因，从建筑学上来讲它的起因和特点是什么，第一个。第二个呢就引申的就泉州这个，您刚说有很多的几大宗教，那它的这个欧洲这些教堂比如基督教的，然后或者延伸到后来新教的到这边的话，它有没有本地化的一些改变？ 对，你这个问题也是比较难回答的问题啊。确实呢，就是像刚才你说了，我们做西方教堂和中国的这个寺庙，其实走了完全不同的一种发展方式。这个呢，也跟就是刚才讲的结构是有密切的关系啊。我们知道呢，西方是以石结构为主，中国呢是以木结构为主。那么石材的特性呢，大家知道，石材特性它是这个抗弯的能力不强的。啊，所以它不适合于做大跨度，那么它抗压没问题啊，所以它抗压没问题，它可以做高耸啊。当然，它并不是说它就不能做大跨度。你看，实际上西方的教堂跨度也很大，这就是到后期的拱券的技术发展出来之后，那么其实它没有问题了。但是恰好呢，就刚才讲的，这里边起作用的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宗教。啊，我不知道诸位有没有这种印象，你比方你走到教堂里边，不管你信教不信教啊，你走到这教堂空间里边，你听到他的这个管风琴声音响起来之后啊，你可能会感到一种震撼，对吧？那就是什么呢？就是高大高耸的空间给你的一种叫做冲击。哎，那么这个恰好是西方希望要达到的啊，他西方希望要达到，他就是让你要去显得渺小，而让自己就是让你自己要不由自主的要臣服下去，哎，这是西方的一个特点，而东方呢不太一样，东方是一种对话啊，我们叫东方它是对话，要普度众生啊，不是说我独善其身，不是说我自己这样好了就完了，是要把大伙儿都一块儿带到彼岸去，哎，所以它是要对话，它不是要让你分离。那么你要是高大的空间，那你对话就不可能出现啊。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这可能是东西方的一个差异啊，一个是对话，一个是要让你臣服啊。那么这个就必须是在一个是空间上，一个水平展开。所以在中国的这个建筑群的布局上，为什么也采取了一个横向展开？不是中国不能做高楼啊，中国其实照样能做高楼。所以曾经有人研究过，说中国能不能做高楼，中国在汉代时候的这个高楼啊，陶器，有陶器给证明已经能做了七八成没问题了，如果他想发展高楼他是完全可以做到的。那么反过来，西方要想做水平铺展他也是可以做到的，他的拱券照样可以做到，对不对？所以说的技术不是一个主要因素，更多的是思想的因素啊，我是这么理解。那么你的第二个问题呢，其实不用说，第二个问题呢，这是一个必然的现象，就是外来的宗教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之后，它一定会要跟当地去融合。很有一个意思的现象呢，就是也是我们曾经啊，我们的一位老师就是说，有人找他做庙，我们的老师就说不行，他说我不会做中国庙，他说你要让我做庙呢，我就给你做现代庙，行不行？哦，他们都不行，他说我们还是接受不了现代庙。但是反过来你看看教堂啊，你看看世界上的教堂五花八门，那就说明什么呢？从宗教来说，哎，它是一种心态，那么我们的中国的心态呢还是相对趋于保守的。但是现在最近有变化了，最近我接触到了有好几个地方，他们开始准备要建新的庙。这个外来的宗教建筑本身它也是这样的，所以就说明了这种外来宗教的本土化也是一种趋势。 杨老师你好，我想请教一下， 看到那个广西梧州，它有一个叫中国第一骑楼城，它的这个建成这个城呢，也是跟那个泉州你刚才介绍那个情况，由于贸易啊，国外的这个很多的这个，要说它建的这个楼呢，也是有这个住那个住，什么教啊来，但是我觉得这两个文化，它的这个楼跟你刚才介绍泉州的这个楼完全不一样，就是不一样的风格，那也是欧洲的那些风格建的齐楼城。那您觉得这两个城市这两种楼它的建筑上有什么样的差异？谢谢。 谢谢。泉州也有很多齐楼，就尤其泉州的这个街道上面其实基本上都是齐楼。为什么呢？齐楼呢是一种比较适合于南方的一种建筑的形式。为什么？它雨很多，那雨很多的行人呢就要在下雨天呢在骑楼下边行走。他的目的呢其实本来不是说为了方便行人，而是这个商铺啊，这些商家是主动退让，因为原来他如果把门面开在街边上的话，一下雨就没人去了，所以他发现这个问题，他还不如退进去。所以骑楼的目的呢其实是就是底层架空，楼上还是他家的，一般都是这样的，就下边是店面，上边是自己住家。所以骑楼产生的其实跟这个是有关系啊。那么至于风格呢都一样，泉州的骑楼、广州包括厦门包括梧州这一带，就南方的骑楼都是受到东南亚的影响，它的这个形式都变化了啊。泉州的骑楼也跟我刚才给大家看的是最传统的民居，实际上它稍微近代，就是到了这个近代之后，就随着这个华侨大量的这个出去之后，那么他们赚完钱回来都会盖，他不盖他传统的民居了，他都会盖骑楼，或者是类似于骑楼这样，就加了很多这个外来文化的这种一看就有点南洋风格的这样的建筑啊，就小楼跑平啊、栏杆啊什么什么这种，他们都盖这些楼，他也不盖这种传统的这个建筑了啊，所以这也是一个发展啊。我们说，包括我们现在在保四合院也好，保传统民居也好，保传统村落也好，都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有的事情呢不是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啊。你比方说农村，我到农村去的时候，农村人家跟我说你说这个房子好，那咱们俩换，你住这儿来，你住不住，对吧？那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看到的是它的外观我们觉得很好，但我们不知道它的内部，它内部又没有上下水，什么都没有，还有呢隔声，没法隔声啊。你比方到侗族，我到侗族那儿去住了一晚上，那个地方侗族的楼上他们也做得很好，他们把卫生间都做了，有抽水马桶，有什么什么全有，但是唯一有一点，你不能喘气儿，真的喘气儿都听得清清楚楚。后面说坏了，这个楼怎么住呢？住一晚上还好啊，尽量别喘气儿，住两天就不行了，对吧？所以你要居家过日子，那是有问题的。这就说明什么？我们的生活在发生变化，原来的这种建筑的形式一定会随着新的要求来改变。好，谢谢。 杨教授您好， 你好。 刚刚你也说到这个中国的寺庙，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规制啊。进去后看到天王殿，然后这个大雄宝殿，后面藏经阁。 对， 但是现在也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所有的中国的寺庙都千寺一面，看唐朝到日本，看明朝到越南，我们看到这个日本的寺庙，不管是这个兴福寺啊、法隆寺啊、泉涌寺啊、这个清水寺啊，但所有的寺庙是33间堂，是百寺百面。那是不是说以前在隋朝跟唐朝的时候，中国的寺庙它并没有这样的这种很严格要求的规制，而是有各种自己可以创造发散的空间，而是说近代的这个中国的寺庙都可能都是呈这个明清的制度这样传承下来的，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样子。 这个问题也很有意思啊，就是其实前一段原来拍那个叫《聂隐娘》的时候，那个导演曾经说过一句话，说要看中国的唐代建筑在中国看不到，必须到日本去啊，其实有误导啊。真正现在日本的建筑已经不是唐代建筑，而是日本建筑。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中国的这个佛教建筑确实是有规矩，叫伽蓝祇堂啊，就是汉地寺院它有一个伽蓝祇堂的规矩，每一个干什么全是定死了的，你不能违规去造。但是日本有一个特点，日本虽然的佛教是传自于我们中国的汉地佛教，但是你看看日本，你想想一休哥啊，日本的和尚是可以娶妻生子的，所以日本人他没有受中国的这一套叫做什么呢苛刻的这个制度的约束，而是自己有所发展 啊，就是包括刚才讲的他的生人已经可以娶妻生子了，所以在制度上面他确实是比较自由，他没有严格的按照我们传统的旗男旗堂的这套制度来做，啊，就是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问题啊。当然其他也还是有，你在日本也还能找到比较这个忠实的执行这个旗男旗堂的这种规制的这个寺院。 感谢主讲人杨昌明教授的详细讲解和细致解答。三期的海上丝绸之路重镇古城泉州的内容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今天的知识开讲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刘莎，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即时传奇节目。我们在下周六周日中午11点到12点的知识开讲节目当中再会。 作家周梅生，